在人潮拥挤的以后，你是否还能在我身后？故事的尽头还有多久？能否被解救？回忆都在被我